回，往事只能回味，一段年事如马青梅，两袖残日夜相随，春梦又吹红了花蕊，你几年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得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

似真， 尴尬亦切忌流汗碌卡，过两日我就还，还完又系老友鬼鬼碌碌，要抱住最大期望卡卡，尴尬亦切忌流汗卡碌，过两日我失魂，还完咪又见我猛咁碌。 光年都无法形容的遥远，是否我爬到城市的顶端，才能触碰你温暖的指尖，要多少勇气，要多少时间，我才能来到你的面前。你就像天边的明月，翩翩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，让我迷蒙了双眼，令我辗转难成眠。

FM 九六九听众朋友们，中秋节快乐安康！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燕海旅业创始人施怀礼。中秋节是我国最具浪漫情怀的传统节日，我仅代表依云精品客栈，祝大家阖家团圆，幸福美满。 我是涿州市新发地市场总经理曹宝勇，我仅代表市场全体员工，祝九六九的听众双节快乐。 九六九假日航班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假日航班，我是泽林。今天是中秋节，今年呢也是国庆中秋的两节相逢，假期时间更是长达了8天。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对全国60个样本城市开展的中国城乡居民出游意愿调查显示，国庆中秋长假，人们对出游的意愿高涨，国内跨省游和近郊游也是出游的首选。对于北方的游客来说，中秋节是赏秋看红叶的好时节，各大景区也推出了红叶观赏的活动。位于河北保定涞源的白石山景区打造的红化节别具特色，在白石山海拔1600米至2000米之间，生长着万亩的红化林，每到金秋的时节，层林尽染，叠翠流金，配以白石山的山石透白，云海翻滚，风林巍峨，也如一幅华丽的山水画卷。今天是中秋节，主题公园、动植物园以及古镇类的民俗旅游是自驾亲子游的热门选择。对于不同的家庭来说，兼顾孩子和家长的需求也是最佳的选择。位于四川卧龙的中华大熊猫院，因为处于川西黄金旅游环线，受到了自驾亲子游客的追捧。对于追求休闲体验的游客来说，古镇类民俗旅游成为了最佳选择。位于河北张家口魏县的暖泉古镇，古香古色，颇具小镇独有的慵懒安逸，剪纸、打树花等各种民俗表演也吸引游客的到来。中秋节的今天，相信出游的游客数量也相对的减少，那在这里也建议您选择一些品质优、相对冷门的目的地出游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通道位于湖南的怀化市，距离桂林仅1.5小时的车程，这里有丹霞地貌、万佛山，保存了完整侗族文化的芋头古侗寨，未被过度开发，被誉为湖南的香格里拉。位于河北邯郸武安的东太行景区，是一处集太行山、雄奇险峻和巧石云海清幽变幻于一体的山岳型自然风景区。景区的丹霞赤壁、云海仙境、云端栈道、彩虹玻璃栈道、观光索道、悬崖电梯、太行天瀑等景观被游客评为7大精彩看点。位于河北承德的兴隆山景区，奇峰异石，多姿多彩，鬼斧神工，素有小张家界之称。景区修建的悬崖栈道、玻璃桥、铜龙百米电梯被誉为自然景观和人工设施的完美结合。以上为您介绍的这几处景区虽然冷门，但是体验呢也是相当的不错。在这个中秋，这些近郊游也是您不错的选择。九六九假日航班，我是泽林，祝您中秋愉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一样的月光，怎么看得我越来越